平这平这平平这这平这平这这平，苏东坡有一句话， 哦， 天下无语不成对。 这句怎么讲？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对联 啊， 只要你对的恰当巧妙，那再好也没有了。 哦， 你比如说，哎，这么两句俗语就是一副对子。 哪两句俗语？ 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就是上联。 下联， 上梁不正底梁歪。 哦， 哎，你听这两句话虽然不够工整，也很好玩。 好玩呢，这咬人扎字儿的。这么说咱们可以连连句吧？ 可以啊。 我要出个上联， 我给您对个下联。 我要说上， 那我对下。上上下下，有上就有下嘛。 哎，我要说天， 我对地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了。 嘿，这套词他倒挺熟。我要说盐， 盐，我给您对醋。 醋 啊，油盐酱醋五味调和嘛。你那是咸的，我这是酸的。 我要说好， 好，我对歹，好好歹歹嘛。 我说是， 我对炮， 炮， 你知是我拨炮，你跳马我出车呀、啊。 哦，咱们这摆棋呢， 连卷儿嘛。 我这五个字连在一起呀、啊，是个对的上联。 哦， 上天言好事。 那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，这有什么？ 哎， 啊， 才刚你没说回宫降吉祥啊？ 怎么？ 我说上， 我对下。 我说天， 我对地； 我说盐， 我对醋； 我说好， 我对歹； 我说是， 我对炮。 上天盐好事， 下地醋歹炮。 我您这怎么讲啊？ 啊，就是那什么呀，下地醋把那炮给逮着了。 对，这像话吗？ 废话，谁让你一个字儿一字儿说了？你要一块说上天言好事，当然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。你一字一字往出蹦，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歹炮吗？ 行，这么说还怨我不好。 那是。 好了，您听这个， 你说， 笔筒， 在桌子上摆的笔筒。 哎， 我给您对剑囊。 哦，就是装宝剑的那个。 哦，那是剑匣。我说拉弓十箭那皮兜子， 哦，那个箭囊， 箭囊， 我这笔筒啊是文的， 我这箭囊是武的，一文一武，咱们俩人凑一块是文武全才。 哎呀，我可没那么大学问。哎， 怎么样？ 您再听这个， 您说， 羊肉， 羊。我给您对萝卜。 我说您这对得上吗？ 羊肉汆萝卜，焖点干饭饱了。 哎，他饿了。您再听这个， 您说 绸缎 萝卜。 我是绸缎，您也给对萝卜。 绸缎包萝卜吗？ 没听说过。 嗯， 我们这穿的那个绸子跟缎子。 对呀、啊，我给您对的是绫罗绸缎的罗，呢绒布匹的布，罗布。 哦，罗布。 哎， 中古 萝卜。 我们是要撞那个钟啊，打的那个鼓。 是啊，我对的是那个敲的那个锣，打的那个钹，锣钹。 哦，锣钹呀， 也是乐器啊。 岳飞 萝卜。 我就知道你没心心的。岳飞要是忠臣， 我这萝卜是孝子。 啊， 嗯， 萝卜是孝子。 嗯， 我还没听说过那小萝卜孝顺大萝卜呢。 不是这么回事。 嗯， 你听过这出戏没有？ 哪出？ 木莲僧救母。 听过呀。 木莲僧是他的发名啊。 对呀、啊。 在家他姓什么？ 他姓傅。 叫什么？ 叫萝卜。 萝卜嘛、 哦、 老大爷这么唱啊，我的儿不叫木莲僧。 哎，对对，行了行了行了，

最美好的一失落。当风云拒绝了阳光的问候，还有多少温暖在你的心头？